就把自己当礼物，一切都会结束，像走过的夜路，曾让人想哭，总叫人无助，还不清楚，就让自己 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 还爱你，带一点和好。

只是心疼你湖中的双眼多可怜，如果情意决裂你伤心欲绝他没感觉，他早已空了心对你的深情都看不见，取一瓢深蓝色苦苦的湖水换成一滴的感觉，取一瓢深蓝色苦苦的湖水换成一滴蓝色的眼泪，滴落在你眉间能解开情结，还会让你心如止水，你不再对他痴恋孤上整个夜魂萦舍得眼泪也让你失去爱的感觉， 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绕过小城等相遇的缘分，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，小小的誓言还不稳，小小的泪水还在沉，稚嫩的唇在说离分，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那年你把小小的板凳为戏如 小小的别扭惹人疼，小小的 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当初学人说爱恋剧本，却要跟你发音却不准，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，泪是不能缺少的部分，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，守着小小的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，我开始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